汉书卷一百下，续传第七十下。故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，是有典籍，故虽尧舜之盛，必有典谟之篇，然后扬名于后世，管德于百王。故曰：巍巍乎其有成功，幻乎其有文章也。汉少尧运以建帝业，至于六世，使臣乃追溯功德，思作本纪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册于秦相之列。太初以后，屈而不露，故探纂前记，多及所闻，以述汉书。起源高祖，终于孝平王莽之诸。时又二世230年，宗其行事，旁贯五经，上下洽通，为春秋考记表志传，凡百篇。其序曰：皇以汉祖纂尧之序，时天生德，聪明神武，秦人不刚，网漏于楚，原资发迹，断舌奋履，神母告父，诸其乃举，越岛秦郊，应来其首，革命创制，三章世纪，应天顺民，五星同轨，向氏叛患，触我八汉，稀土宅心，战士愤怨，诚信而运，席卷三秦，割据山河，保此怀民，古公萧曹，社稷世经，爪牙信步，复心良平，公行天罚，赫赫明明，树高绩第一，孝惠短视，高厚称制，罔顾天险，吕宗已败，属惠稷第二，高厚稷第三。太宗穆穆，允公玄默，化民以公，率下以德，农不公共，罪不收奴，公不新管，灵不重木，我德如风，民应如草，国富行清，登我汉道，属文纪第四。孝景立政，诸侯方命，克伐七国，王室已定，非代非荒，务在农桑，著于假令，民用宁康，属景纪第五。世宗业业，思弘祖业，筹资息在，茂俊并作，决作伊和，百蛮市壤，挥我疆宇，外薄四荒，武功济抗，一敌斯文，宪章六学，统一圣真，封禅交祀，登至百神，协律改征，享资永年，属五纪第六。孝昭幼冲，种载为中，阉葛周章，时锐时聪，罪人思德，邦家合同，属昭纪第七。中宗明明，吟用行明，时举复纳，听断为经，柔远能耳，产药威灵，龙荒木硕，莫不来庭，披险阻裂，上于有成，属宣纪第八。孝元义义，高明柔克，宾礼固老，悠游量直，外歌禁幼，内损欲服，离宫不畏，山陵不易，烟隐之疵，惠我明德， 属元纪第九。孝成煌煌，临朝有光，威仪之盛，如归如章。坤为自照，朝政在王，炎炎燎火，一允不扬，属成纪第十。孝哀彬彬，克懒威神，雕落红枝，底卧顶尘，宛鸾董公，为亮天宫。大过之困，时挠时凶，属哀祭第十一。孝平不躁，新都作宰，不周不依，丧我四海，属平祭第十二。汉初受命，诸侯并政，至自相氏，十又八姓，属异姓诸侯王表第一。太祖元勋起立辅臣，知数藩柄，侯王并尊，属诸侯王表第二。侯王之子坐及宗子，公族繁资，枝叶硕茂，属王子侯表第三。受命之初，赞功剖腹，义士红叶，绝土乃招，属高惠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。景征吴楚，五星失旅，后坤成平，亦有少徒，属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。无德不报，元存二代，宰相外戚，昭为见介，属外戚恩泽侯表第六。汉敌于秦，有格有因，粗举僚职，并列其人，属百官公卿表第七。篇章博举，通于上下，略辞名号，九品之序，属古今人表第八。原原本本，数始于一，产气黄钟，造祭渺乎，八音七史，五音六律，度量权衡，历算优出，官师学威，六家分乖，一笔一词，数言其机，属律历志第一。上天下泽，春雷奋作，先王观相，元至礼乐，绝后崩坏，正位荒淫，风流民化，绵绵纷纷，略存大纲，以统旧文，属礼乐志第二。雷电皆至，天威震耀，五行之作，是则是孝，威时辅德，行义助教，济世不祥，背本征末，吴孙居诈，身伤酷烈，汉章九法，太宗改作，轻重之次，是有定级，属刑法制第三。绝出生民，识祸为先，割至鲁井，定而土田，十一公共，下富上尊，商以足用，冒谦有无，或自归背，至此五株，阳却古今，兼是盈虚，属识祸至第四。昔在上圣，昭示百神，泪地阴宗，望至山川，明德为心，永世丰年，寂寞淫肆，迎信巫史，大夫卢代，侯伯见志，放诞之徒，原见而起，瞻前顾后，正其忠实，属交四至第五。炫炫上天，玄象著名，日月周辉， 星辰垂经，百官立法，公事混成，将应王政，迎以逐行。三季之后，绝世放分，举其瞻应，览顾考心，数天文至第六。河图命袍，洛书赐予，八卦成列，九畴优序，世代时宝，光衍文武，春秋之瞻，旧征世举，告往之来，王室之表，数五行至第七。坤坐地势，高下九泽，自西黄唐，经略万国，谢定东西，江里南北，三代损益，降及秦汉，革化五等，治立郡县，略表山川，张起剖判，属地理志第八。夏承四载，百川事岛，为河为坚，灾及后代，商结周夷，秦绝南崖，自资巨汉，北王八之。文因早也，五作护歌，成有平年，后遂滂沱，原籍沟渠，立我国家，属沟续至第九。伏羲画卦，书契后作，余下商周，孔纂其业，撰书山师，坠礼正月，彖系大义，因始立法，六学祭登，遭事网红，群言纷乱，诸子相腾，秦人世灭，汉修其缺，刘向思及，久留已别，原著目录，略叙宏列，属一文志第十。上慢下报，为道是伐，盛广标起，良极山列，赫赫炎炎，遂焚咸阳，宰割诸夏，命立侯王，诸英放怀，诈虐已亡，属陈胜象集传第一。张陈之交，犹如父子，携手断秦，辅亦俱起，据国争权，还为柴虎，耳谋干公，作汉翻覆，属张耳陈余传第二。三孽之起，本根既朽，枯杨生花，何为其咎？恒虽雄才，浮于海雾，沐浴诗香，北面奉守，旅人沐训，亦过黄鸟，属未报田丹韩信传第三。信为恶吏，不识情途，越意狗道，锐隐江湖，云起龙乡，化为侯王，歌有齐楚，跨至淮梁，晚自同汉，镇我北疆，德薄未尊，非作为殃，无客忠信，印似乃长，述韩鹏英卢吴传第四。贾秦从吕，为镇淮楚，则望琅琊，权击诸吕，必之受吴，疆土于举，虽借东南，终用资府，属经烟吴传第五。太上四子，伯西早夭，重视忘代，留宅于楚，务实银缺，平路乃少，其在于经，亦是宗正，渠劳王室，用侯阳城，子正博学，三世成名，属楚元王传第六。济世之处，汝身毁节，身于上将， 一臣振立，栾公哭梁田书训诏，建威受命，异动明主，布立燕齐，书意向鲁，民思其政，或金或赦。属季布、栾布、田书传第七。高祖八子，二帝六王，三赵不孤，怀立自亡。燕陵绝嗣，其道特昌。言有东土，自带楚海，知数分望，前后九子，六国诸壁，敌齐王嗣，城阳极北，后成我国，纠纠景王，匡汉社稷，属高武王传第八。一与元勋，包汉举信，镇守关中，足食成军，营都立功，定制修文，平阳玄墨，继而扶格，民用作歌，化我纯德，汉之宗臣，是为相国。属萧何、曹参传第九。刘侯袭秦，作汉复兴，屠者五官，解恶鸿门，推其萧印，驱至越信，招宾四老，为宁四君，陈宫扰攘，归汉乃安，必犯王相，遭敌秦韩，六旗既设，我往艰难，安国廷政，治世杜门，将侯皎皎，诸吕尊文，亚夫守节，吴楚有勋，属张陈王周传第十。武阳古刀，腾公救邹，影因商贩，曲州庸夫，潘龙复凤，并成天渠，属樊梨腾冠复晋周传第十一。北平治谷，司秦柱下，定汉章程，绿度之序，建平治直，犯上干涩，广阿之秦，实绝旧德，固安直节，则通请错，简简地臣，非公之故。述漳州赵人申屠传第十二。一击坚门，长揖汉王，化袭陈留，尽收敖仓，色爱杜金，王姬以张，假作行人，百越来宾，从容讽议，博我以闻，竟由一夫，千金定都，内强关中，外合匈奴，叔孙奉常，与时益阳，税界免咒，礼义是创，或折或谋，观国之光。属利禄朱楼叔孙传第十三。淮南建狂，二子受殃，安变而邪，赐完以荒，感行称乱，窘世见亡。属淮南衡山极北传第十四。蒯通一睡，三雄事败，复立交寒，田横颠沛，备之居系，乃成患害，冲攻往极，交乱宏大。述蒯武将西夫传第十五。万旦温温，又误圣君，宜而子孙，夭夭深深，庆赦于其，不言动民，未直周章，书慎其身。属万旦未直周章传第十六。孝文三王，代孝二良，怀哲无嗣，孝乃尊光，内为母弟，外汉吴楚， 故宠金宫，见欲失所，私心计冒，牛祸告妖，帝庸亲亲，绝国五分，德不堪宠，四肢不传。述《文三王传》第十七。甲生皎皎，弱冠登朝，遭闻瑞圣，屡抗其书，报秦之戒，三代世俱，建设藩平，以强守语，吴楚合纵，赖义之律。述贾谊传第十八。子思慷慨，积词纳说，揽佩正席，显臣成败，错之所才，至小谋大，祸如发机，先寇受害。述袁盎晁错传第十九。世之典型，国宪已平，冯公矫位，曾主之名，长如刚直，一行于色，下折淮南，上正元符，庄之推贤，余资为德。述张逢集政传第二十。荣如汝如，有机有疏，自下磨上，为德之余，赖以忠正，君子采珠。述贾邹梅录传第二十一。未及翩翩，浩劫木生，冠夫金勇，武安交营，凶德香山，祸败用城，安国壮志，王辉兵守，彼若天命，此尽人救。述窦田冠寒传第二十二。景十三王成文之庆，鲁公管事，江都超清，赵敬显壁，中山吟用，长沙寂寞，广川无声，胶东不亮，长山交营，四国绝嗣，河间贤明，李岳世修，为汉宗英。述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。李广循循，识祸是心，控弦贯旦，威动北林，攻战七十，遂死于军，感怨未清，见讨去病，灵不隐绝，舔舐灭性，苏武深结，不屈亡命。述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。长平环环，上将之源，伯伐贤允，挥我硕鞭，戎车七征，冲蓬闲闲，何为单于，北登田延，票骑冠军，标勇纷云，长驱六举，电击雷震，印马瀚海，封狼居山，西归大河，列郡祁连。述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。意义仲舒，宰相诸侯，深修国志，治世玄车，下为谈思，论道主书，党言访对，为事纯如。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。文彦用寡，子虚乌有，欲言淫利，托讽忠实，多识博物，犹可观采，未为词宗，复宋之首。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。平津金津，宛击金门，既登爵位，禄赐遗贤，不亲书肆，用简赤身，卜事耕牧，以求其志，终务明君，乃爵乃仕。尼生伟伟，束发修学， 协列名臣，从政辅治。述公孙弘《倪宽传》第28。张汤遂达，用事任职，昧资一人，日干忘食，既成宠禄，一罗旧特，安世温良，色渊其德，子孙尊业，全作保国。述张汤传第29。杜周志文为上浅身，用取士资，幸而免身，延年宽和，列于名臣，亲用才谋，有意绝伦。述杜周传第30。博望仗节，收功大夏，二师秉月，深信胡射，至死为福，每生作祸。述张骞李广利传第31。呜呼史谦，勋虚以行，忧而发愤，乃思乃经，错综群言，古今世经，乐成一家，大略孔明。述司马迁传第32。孝武六子，朝其无嗣，燕腊谋逆，广陵驻祖，昌邑短命，昏贺失据，立元不幸，宣城天序。述五五子传第33。六世丹丹，其欲敌敌，文武方作，世庸四客，著眼淮南，庶子之德，不忠其身，善谋于国。述颜朱余秋主辅徐言中王贾传第34。东方善辞，诙谐昌幽，鬼怨汉眼，正见举游，怀肉污殿，持章臣服。述东方朔传第35。葛毅内宠，屈离王子，千秋时发，宜春旧事，场邑衣货，庶几云矣，宏为正事，万年荣己，贤睡绝会，孰为不子。述公孙刘田杨王蔡陈郑传第36。王孙裸葬，剑乃斩将，云亭结语，伏于刺凤，是谓狂卷，场尽其中。述杨湖朱梅云传第37。薄禄堂堂，受以武皇，拥御孝昭，莫命导阳，遭家不造，立地废王，全定社稷，配中阿衡，怀禄单宠，见化不祥，因妻之逆，至子而亡，杜侯敌奴，前功忠信，亦是在德，亦于子孙。述霍光金密滴传第38。兵家之策，唯在不战，盈平婆婆，立功立论，以不计可，上欲其信，五贤父子，虎臣之郡。述赵充国新庆记传第39。益阳楼兰，长罗昆弥，安远日竹，一城置之，陈汤旦节，就在三折，惠宗秦氏，江外之节。述复长正干陈断传第40。不宜夫敏，应变当理，辞祸不婚，屈顿致仕，书客有终，散金于老，定国之作， 于其人考，广德当宣，尽于支持。述捐书于薛平鹏传第四十一。四号顿琴，古之一民，不盈不拔，言平正真，疾困于壑，逆而不资，与季黄发，以德来世，设为正身，腾死善道，果亲蒋许进顿之号。述王贡两公报传第四十二。扶阳吉己，文师文礼，玄常退让，仍是坐相。汉之宗庙，叔孙是魔，格自孝元，诸如变度。国之旦章，博载其禄。述为贤传第四十三。高平师师，为必作威，徒处凶害，天子是皮。伯阳不伐，韩弘光大，天佑其中，庆留苗裔。述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。瞻往之来，忧赞神明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学威数昧，或见仿佛，一代非缺，为众武士，浅为有悔，深作敦害。述虽两夏侯经义礼传第四十五。广汉引经，客聪客明，延寿作义，既和且平。今能结上，具现即行。翁归成风，帝阳绝声，场意平平，文雅自赞。尊时啾啾，邦家之宴，张死非罪，是民所叹。述赵隐韩章两王传第四十六。宽饶正色，国之司职，丰衣好刚，辅亦目直，皆陷狂倦，不点不视，重执严责，龙池官守，保区定陵，并有吏治。述葛诸葛刘正灌江孙和传第四十七。长欠于语，敌祸不举，欲宣乃拔，复原作辅，不图不虑，见至时许。述萧望之传第四十八。子明光光，发迹西江，列于御武，绝子一良。述冯凤氏传第四十九。宣之四子，淮阳聪敏，旧事取除，积献大礼。楚孝恶疾，东平失轨，中山凶短，母归荣礼。元之二王，孙后大宗，昭而不慕，大命更登。属轩辕六王传第五十。乐安秀秀，古之文学，民聚耳瞻，困于二思。安昌获职，朱云作妻，博山敦慎，受莽之咎。述匡章孔马传第五十一。乐昌笃实，不挠不屈，垢敏既多，适用废处。武阳殷勤，辅导父君，计中且谋，享资旧勋。高武守正，因用既深。述王商史丹复喜传第五十二。高阳文法，阳乡武略，正事之才，道德为薄，未过绝任，显中其路。博之汉音，古妖先作。述薛轩朱伯传第五十三。 高龄羞辱，任行养威，用何时宜？弃舟视资，亦得其勇，如虎如皮，进不跬步，终为荆棘。数翟万进传第54。统威正缺，灾省屡发，勇臣绝旧，借在37。业指丁富略亏沾数，数古勇杜业传第55。哀平之序，丁富莽贤，五家七之，乃丧绝身。高乐废处，贤烈真臣，数何武王家诗丹传第56。冤哉若人，时好斯文，出你相如，献赴黄门，坠耳谈思，草法撰玄，斟酌六经，仿意象轮，前于偏极，以彰绝身。述杨雄传第57。广广王秦，灭我圣文，汉存其业，六学西分，世宗世礼，世纲世纪，师徒弥散，著其终始。述儒林传第58。谁毁谁欲，欲其有事，敏敏群离，化成良吏，疏人君子，时同公义，莫世一爱，民有余思。述循吏传第59。上替下领，奸诡不胜，猛政横作，刑罚用兴，曾是强语，剖客为雄，暴虐以威，殃溢胸中。述酷吏传第60。四民实力，王有兼业，大不淫耻，细不匮乏，盖君无贫，尊王之法，迷法迷度，民似其诈，逼上并下，荒直其祸，侯服御食，败俗伤化。述祸直传第61。开国成家，有法有制，家不藏假，国不专杀，神乃其民，作威作惠，如台不匡，礼法侍卫。述游侠传第62。彼何人思，窃此富贵，盈损高名，作借后世。述宁姓传第63。乌为地点，容夷华夏，周宣攘之，亦列风雅，宗忧既婚，淫于包女，容败我离，遂亡封号。大汉初定，匈奴强盛，唯我平城，叩亲边境，至于孝武，元赫思怒，王师雷起，停机朔野，宣城其末，乃失洪德，朕我威灵，武士来服，王莽窃命，事轻事富，备其便礼，为事典事。述匈奴传第64。西南外夷，种别玉书，南越玉陀，自望番禺，悠悠外域，闽越东欧，元济朝鲜，焉知外区，汉兴柔远，与尔剖腹，皆是其祖，诈臣诈交，孝武行师，诛灭海鱼。属西南夷，两越朝鲜传第65。西戎集序，夏后世表，周穆官兵，荒服不履，汉武劳神， 图远甚勤，王师贪贪至诸大冤，时时公主乃虐乌孙，使命乃通调之之宾，昭宣成业都护势力，总督成郭三十又六，修奉朝贡各以其职，属西域传第六十六。鬼以祸福行于外戚，高后守命吕宗颠覆，伯姬坠位，宗文产德，窦后为义考盘于代，王室则威，事武作祀，子夫既兴，山而不忠，高义忧伤，小昭已登，上官幼尊泪骂绝宗，始帝王道身欲不祥，吉宣享国二族后光，哀公产元腰而不遂，穷成成序吕尊三世，飞燕之妖或成绝妹，丁父赠字自求凶害，中山无辜乃丧逢位，会章景博武臣宣祸，承许哀父平王之作，事虽新献非天所度，愿就若字如何不克，属外戚传第六十七。元后身母月经见表，遭成之意正自诸舅，阳平作威，诸家清宰，成都惶惶，假我明光，曲阳萧萧，一诸其堂，新都抗疾，作乱已亡，属元后传第六十八。兹尔贼臣篡汉滔天，行交下轨，虐裂伤心，伪击黄鱼，谬称典文，众怨神怒，恶负诸真，百王之极，究其奸昏，属王莽传第六十九。凡汉书续帝皇，列官司见侯王，准天地统阴阳，产元吉布三光，分周域物土疆，穷人礼该万方，伪六经坠道纲，总百事赞篇章，含雅故通古今，正文字为学林，属续传第七十。